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可， 我是舒润。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今日头条，我们一起关注国内疫情以及部分地区汛情的相关消息。 京津冀三地热点，首先是北京方面，北京城市副中心发布两区建设成果。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京东直播基地启幕。 200家河北企业将亮相2021年服贸会，拟签订战略协议，共达到6项。 国内其他方面，中央网信办10项措施重拳治理饭圈乱象。 国际电讯方面，喀布尔机场外爆炸致美军伤亡，拜登誓言回击并坚持按期撤离。 大型系列报道《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今天请听堡垒第10集。北京冬奥组委延庆运行中心党支部勇担历史使命，奋战冬奥赛场。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今日头条，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疫情。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峰27号在发布会上表示，全国现有本土确诊病例自8月16号首次下降以来，已连续11天下降。截至8月26号，26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域为低风险地区，中高风险地区下降到38个。目前，我国本轮疫情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 继续来关注，教育部27号举办2021教育金秋系列第2场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督促各地和学校根据疫情形势变化和学校师生的分布情况，严格执行秋季开学的返校标准，逐校评估开学返校条件，不达要求不能开学。 教育部将针对开学前、开学中、开学后各时段实际防控要求，压实四方责任，落实四早要求，有针对性的补短板、堵漏洞，从严从紧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全面做好秋季学期开学和疫情防控工作，全力确保师生身心健康和校园安全。 其中要求各地和学校要切实加强返校前人员的健康监测，精确掌握师生返校前连续14天健康状况和行程轨迹。中高风险地区学校暂缓开学，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师生暂缓返校，境外师生未接到学校通知一律不返校。 要求高校师生员工严格开展核酸检测，开学入校时需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返途途中要做好个人防护措施，入校后再做必要的核酸检测。要求学校加强校门管理，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严把校门关，严防校外疫情输入，严格管理面向师生的校内外大型活动，确保安全。 北京方面，在27号教育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刘晓明表示，考虑到学校场所和学生全体的特殊性，北京市教委坚持比社会面防控更加从严从紧的原则，提出了健康监测、核酸检测等明确的返京返校要求。 凡是有过出京史的中小学、幼儿园师生员工，除了要落实北京现有的防疫措施外，还要在京满14天后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返校。在境外低风险地区的高校师生员工和新生需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健康绿码和行程绿码方可返京返校和到校报到。 在境外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及14天内有该区域旅居史的高校师生员工及新生推迟返京返校和到校报到，待所在区域降为低风险地区后返京进行14天的健康监测，健康监测结束后可以返京，但需持登机登车前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在抵京当天进行核酸检测，检测结果为阴性后持健康绿码和行程绿码方可返校和到校报到。 北京市教委还要求严格校园管理，做好校园封闭管理，严格入校人员验码、测温、登记、查证和落实每日查询、值班值守等工作，高校恢复防疫健康观察点设置等，同时做好教学安排，要求各区各高校在做好线下教学的同时，积极做好线上教学准备，并加强对学生的健康指导、学习帮助和心理辅导，鼓励其加强户外锻炼，确保身心健康。 此外，教育部还在发布会上介绍了相关情况，高等学校师生在校园内要佩戴口罩。对于中小学生来说，如果学校所在的县市区范围内没有中高风险地区，学生上课时可以不佩戴口罩，幼儿在园期间可以不佩戴口罩，贯彻落实好第四版防控技术方案，重点是把好三道门，即守好家门、安全出门、管好校门。 其中提到要积极接种新冠疫苗，教职员工和12岁以上的中学生、高等学校学生，无禁忌症符合接种条件的要应接尽接，接种疫苗后仍需注意个人防护，托幼机构要配合卫生健康部门、教育部门逐一查验幼儿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情况，如发现漏种及时督促家长补种。 根据校营情况，合理的控制人员密度，加强对开放的教室、自习室、图书馆、体育场等公共空间内的人员密度控制，尽可能实施最小单元的群体管理。高等学校大型室内聚集性活动、非必要不组织、开学典礼等重大活动应安排在室外举办。托幼机构要从严控制开展儿童聚集性活动，不组织大型聚集性活动。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地区，记者27号从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6号上海市新增一例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已转运至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隔离治疗，病情稳定。自8月20号以来，与浦东机场境外货机作业区相关的疫情共有7例确诊病例，均为主动排查发现。 再来关注河南方面，记者从河南省卫健委了解到，8月26号0至24时，河南全省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2例，新增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4例，无新增疑似病例，6例确诊病例出院均为本土病例，1例无症状感染者解除了医学观察，为境外输入病例。26号郑州发布了第34号通告，对部分区域的疫情风险等级进行调整，对部分封控区解除了封控管理，其他地区的风险等级保持不变。 目前南京市玄武区举办应对疫情助企纾困会议，推出了助企纾困17条，针对中小企业普遍关注的税费、社保、租金压力，玄武区出台了具体举措，帮助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减轻负担。 南京市溧水区也推出了疏解企业困难、稳定经济增长的8条措施，对于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区工信部门从资金、政策等方面开展了助企纾困工作。 26号，随着南京江宁区路口街道结束疫情防控过渡区，江宁区电力员工主动上门为南京国泰金属材料有限公司送电。国网南京供电公司为受疫情影响的企业组建专项行动小组，开辟了办电绿色通道，提供当天申请、当天接电的极快接电服务，帮助暂停生产的企业复工复产。 在本轮疫情得到遏制，转入常态化防控之后，南京市出台了10项助企纾困、畅通经济循环的政策措施，包括减轻困难企业的税收负担、减免企业房屋租金、给予企业稳岗培训的补贴等等。 记者从张家界市委宣传部了解到，8月27号8时起，张家界武陵源核心景区、天门山景区和张家界大峡谷景区3个景区恢复开放。 据介绍，这三个景区都以严格评估达到了开放条件。 同时，为迅速启动张家界旅游市场，张家界市推出了一揽子举措。自景区开放之日起至2021年的9月30号，张家界 A 级景区门票及景区内交通工具对全国游客实行半价优惠。对2021年9月1号到9月30号期间恢复的航班，每个航班给予适当补贴，继续对旅游专列给予奖励，鼓励景区开展反哺旅行社的行动等。 张家界市其他景区将在通过风险评估后陆续开放，预计在9月上旬全部恢复开放。张家界市开放景区将实行预约、限流、错峰措施，采用无接触购票结算方式，落实所有进入景区人员戴口罩、测体温和一米线间距等防控管理措施，要求一线员工疫苗接种率达100%，建立员工日常健康监测台账，并按相关规定组织核酸检测。 专注首都经济圈，了解发展新动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继续来关注一下国内部分地区的汛情消息。记者从重庆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22号以来，重庆市连续遭遇强降雨天气，当地三条河流出现了超警戒水位洪水。据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监测，26号的早上8点到27号的早上8点，重庆万州、中信、璧山、渝北等17个区县降下了暴雨，云阳、巫山、巫溪、垫江4个区县出现了大暴雨，最大的日降雨量达到了174毫米。受此影响，重庆境内的88条中小河流出现了1米至7米的涨水过程，其中巫溪县的白洋河、长寿区的双龙河出现了超警戒水位洪水。 在重庆綦江区，强降雨和上游来水使得綦河水位暴涨。26号中午，洪峰通过綦江城区，超过警戒水位 0.6 米，滨江步道和部分低洼路段被淹没。 连日来，强降雨天气还引发了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造成了民房垮塌。26号，万州区境内接连发生了多起山体滑坡导致道路中断的险情，当地的交通部门紧急组织抢险队伍，调集挖掘机和运输车辆进行抢通作业。 气象部门预报显示，27号到28号，重庆强降雨天气仍将持续，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阵性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重庆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各区县部门注意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和地质灾害，及时组织受威胁群众撤离避险。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北京。十四五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新闻发布会27号在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召开。规划提出，到2025年，北京市力争高精尖产业占 GDP 比重 30% 以上，培育形成四至五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基本形成以智能制造、产业互联网、医药健康等为新支柱的现代产业体系，将集成电路、智能网联汽车、区块链、创新药等打造成为北京制造、北京服务的新名片。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的报道。 市经信局副局长姜广志解读北京市“十四五”时期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时表示，规划体现了高端智能绿色方向、创新引领数字赋能、产业链发展新集群等五个突出。 到2025年，规上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达到每人70万元，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值占比达到30%。 十四五时期，本市将重点实施八大工程的高精尖产业发展推进路径， 再造2到3个万亿级产业集群，2到3个万亿级市值的企业，力争10个核心技术产品，基本满足高端装备制造或国家重大工程的需要，新增500家规模以上先进制造业企业，打造10家产值过100亿的标杆性智慧工厂，实施10个京津冀协同制造重大示范项目。 跨区域深度协同方面，

东风时尚驾校学员张博今天成功领到了自己的驾驶证，他表示在学习中认识到了礼让斑马线的重要性。 VR 模拟训练里面有一个项目是鬼探头，就是当我们在拐弯的时候遇到人行横道，会突然有个行人出现，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及时的停车避让，在斑马线前及时让行，对于维护我们社会的和谐和秩序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东风时尚驾校在训练场区的85处路口示画了斑马线，并采用 VR 设备对学员进行培训。东风时尚驾校总经理严文辉说， 虽然我们厂区里面很少有行人，但是我们就是让培训过程当中每走到这儿，教练都会提示见到斑马线首先要减速，遇到行人要进行礼让。 VR 培训啊，通过沉浸式的虚拟现实科技，让学员在使用 VR 模拟器的时候，实际道路当中没法完成的一些项目通过 VR 正好完成。 文明驾车礼让行人专项整治行动开展以来，相关培训课程进一步充实，从8月23号起上线，供驾培机构和学驾人使用。北京市交通委员会驾驶员培训管理处处长张伟介绍， 去年我们推出了回头开门法纳入驾校的培训课程，这次我们又在原有培训内容的基础上啊，把礼让斑马线增加到了驾驶培训的内容当中。下一步呢，我们进一步充实驾驶培训的内容，比如说我们要把轻微交通事故的快速处理添加到驾驶培训的内容当中。 在机动车驾驶人考试方面，公安交管部门将严格文明驾车礼让行人考核，其中在科目四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中增加30道礼让斑马线等文明驾驶方面常识的内容。北京市交管局车辆管理所副所长贾凌飞介绍， 在科目四中我们加入了30道的考题，进一步让学员提前的提升文明的意识。在科目三的实际道路的考试过程中，也将相关的斑马线礼让行人、雨水涉车、不随意乱并线的这些内容加入到考试评判标准当中。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2021年4月，坐落于北京朝阳区日坛公园的马骏烈士墓整修完毕。马骏，回族，1927年11月起担任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以五四运动为主题的浮雕上，这位扬起手臂指引方向的青年马骏就是历史原型之一。 马骏呢，当时天津学生中间这是了不起的人物啊，他是一呼百应啊，马骏上去一声号召罢课，马上就罢下来。 1919年8月26日，为营救在声援山东惨案中被拘禁的请愿代表，马骏被京津学生代表公推为学生运动的总指挥，率领天津、北京等地学生5000多人在北京举行了请愿大示威。这段经历晚年的邓颖超记忆深刻，他说马骏不忍同学们受殴打，就挺身而出，随即被捕。经过斗争，不久马骏被释放。这次斗争后，马骏就以天安为别名，我们大家从此也叫他马天安。1927年，先后在东北、莫斯科开展工作学习的马骏返回北京，担负起中共北京市委的组织恢复和重建工作。因叛徒出卖，第三次被捕，1928年2月牺牲。这是拍摄于1958年2月的一组照片。当天，周恩来邀请马骏的遗属到中南海做客。周总理握着杨秀荣的手，深情地说：“天安他们用鲜血换来的幸福生活，我们享受了。”1987年，杨秀荣的遗骨与马骏和睦。依照杨秀荣的意愿，墓碑上并没有他的名字。生前他留言，他只是一个普通人，墓前不留自己名字。合葬时，墓前的苹果树被移走，因为此时陪伴马骏英灵的不再是苹果树，而是一生魂牵梦系的妻子杨秀荣。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 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3D 协同发展，京津冀3D 热点。 3D 热点继续来关注交通。受暑期结束和中小学开学，服贸会举办环球度假区开园和教师节、中秋节、国庆节假期临近等因素影响，今年的最堵九月将如期而至。预计9月1号星期三等七个时间段，以及服贸会环球度假区周边区域的交通压力将最为集中。 27号上午，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发布9月份交通运行情况预测，预计9月1号星期三、9月6号星期一、9月10号星期五、9月18号星期六、9月2号星期二、9月26号星期日和9月30号星期四等七个时段，北京市交通受到中小学开学、双休日调休、临近假期、机动车四九限行、餐饮购物集中等不同因素的影响，主要进出京通道和联络线将出现交通压力增加的情况，东城、西城、海淀等部分学校周边路网上下学时段亦出现拥堵。 九月，服贸会会场周边的西北五环、西北四环、京藏高速、莲石路等主要路段交通流量将有所增加。北京环球度假区将在九月下旬正式开园，园区周边东六环土桥新桥到施园桥、京哈高速五方桥到施园桥交通压力较大，地铁七号线和八通线环球度假区站客流压力也将增加。 再来关注河北方面，河北省体育局射击射箭运动中心26号举办欢迎仪式，迎接出战东京奥运会的射击教练常静春、运动员庞伟、杨浩然载誉归来。在本届的东京奥运会上，河北省13名健儿获得了6金2银3铜的历史最佳战绩，射击项目仅凭两人四项贡献了两金两铜，庞伟斩获了10米气手枪混合团体金牌、男子10米气手枪铜牌，杨浩然勇得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金牌、男子10米气步枪铜牌，两破赛会纪录，开创了河北射击新历史。详细情况来听河北台记者刘宇赫的报道。 仪式现场，河北射击全运会冠军、亚运会冠军、奥运会冠军选手代表分别为全运会冠军荣誉强、亚运会冠军荣誉强、奥运及世界冠军荣誉强揭幕。截至目前，河北射击共培养出3名奥运冠军、9名世界冠军、数十名亚洲和全国冠军。庞伟、杨浩然先后发言分享参赛心得。奥运会冠军庞伟： 成为射击运动员的20年间，在祖国支持、中心栽培、团队助力下，我不断实现个人的成长突破，那一块块奖牌是国家的荣耀的见证，是个人成绩的彰显，更是大家团体奋斗的体现。 运动员在赛场逐梦，教练员在场下筑梦。以常静春教练为代表的河北射击教练队精心执教多年，成就河北射击的春天。教练员常静春： 看到如今河北射击射箭中心的盛况，我无比激动，希望每一位射击射箭人心中有梦，让河北射击队的冠军荣耀延续相传， 我们共同书写河北射击射箭新篇章。 告别东京奥运会，踏上新的征程，河北射击射箭运动员、教练员、保障团队以东京奥运会为新起点、新坐标，争分夺秒地备战陕西全运会、巴黎奥运会，为河北体育、中国体育发展助力，延续河北射击荣光，让河北射击射箭持续闪耀在各大赛场。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27号发布互联网消费砍单问题调查结果。调查发现，在本次调查涉及的40个电商平台中，有17个电商平台涉嫌存在不公平或者不合理格式条款。其中，网络购物平台7个，生鲜电商平台6个，社区团购和在线票务平台各2个。这些电商平台涉嫌通过制定不公平或者不合理格式条款，为平台或商家单方面取消订单留有借口。 结果显示，85.83%的受访者表示有过被电商砍单经历，比2019年上升了10.82%，说明电子商务法实施以来，电商砍单问题并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有上升趋势。 北京市消协指出，存货不足和系统故障是电商给出的最主要砍单理由。另外，40%多受访者反映，商家砍单后，该商品仍以下单价或者高于下单价在平台上销售。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继续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消息。证监会官网27号发布消息，拟对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员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并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证监会信息显示，2020年12月，证监会依法对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立案调查。经查，该公司的子公司北京世纪伙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在2018年虚假转让《倩女幽魂》和《大宋宫词》两部电视剧的项目投资份额收益权，虚增收入4.6亿元，虚增净利润1.91亿元。2018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近日，证监会对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下发了行政处罚和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拟依法对公司及董事长宋歌、董事张云龙等17名当事人予以行政处罚，并对时任副董事长娄晓曦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证监会表示，财务造假和虚假信息披露严重侵蚀了市场诚信基础，严重损害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始终是证监会监管执法打击的重点。下一步，证监会将深入贯彻中办、国办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落实零容忍工作方针，坚持分类监管、精准打击，依法从严从快从重查处各种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 国家税务局26号公布了5起税警联合查处增值税发票虚开骗税案件，以及法院对涉案人员依法予以判决情况，其中包括大连破获503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江西破获黄金票虚开案件、广西破获731虚开增值税发票案等。国家税务总局表示，各地税务、公安等部门通力合作，严厉打击虚开骗税违法犯罪行为，破获了多起虚开骗税案件，法院对涉案人员依法予以判决，有效遏制了虚开骗税的猖獗势头。 另外，郑爽利用阴阳合同涉嫌偷税漏税也有了结果。日前，上海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已查明郑爽2019年至2020年未依法申报个人收入1.91亿元，偷税4526.96万元，其他少缴税款2652.07万元，并依法作出对郑爽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2.99亿元的处理处罚决定。税务部门表示，针对个别隐瞒高收入、未如实申报纳税的人员，正在进行立案检查。 记者27号从中央网信办了解到，为进一步加大整治力度，中央网信办近日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饭圈乱象治理的通知，提出取消明星艺人榜单、优化调整排行规则、严管明星经纪公司等10项措施，重拳出击解决饭圈的乱象问题。 据介绍，清朗饭圈 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各地围绕明星榜单、热门话题、粉丝社群、互动评论等重点环节，深入整治饭圈乱象问题，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通知提出的十项措施包括：取消明星艺人榜单，优化调整排行规则，严管明星经纪公司，规范粉丝群体账号，严禁呈现互撕信息，清理违规群组板块，不得诱导粉丝消费，强化节目的设置管理，严控未成年人参与，规范应援集资行为。 此外，通知还提出了严禁呈现互撕信息，切实履行管理责任，及时发现清理饭圈粉丝互撕谩骂、拉踩引战、造谣攻击等各类有害信息，从严处置违法违规账号，有效防止舆情升温发酵，对发现不及时、管理不到位的网站平台从重处罚。 生态环境部昨天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由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等多种原因，噪声污染日益成为了公众关注的重要环境问题。去年，生态环境部门接到了公众举报中噪声扰民问题排第二位，仅次于大气污染。 发布会上介绍，为了治理噪声污染，生态环境部将积极配合立法机关，继续做好噪声污染防治法的修订工作，推动修订后的噪声污染防治法尽快出台，并抓好相关工作的落实，同时健全噪声法规标准体系，加大交通、施工、社会生活和工业噪声的污染防治力度，深化生环境质量管理。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7号在经发布的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了10.11亿，较2020年12月增长了2175万，互联网的普及率达到了71.6%。 根据报告，2021年上半年，我国个人互联网应用呈现持续稳定增长的态势，其中网上外卖、在线医疗和在线办公的用户规模增长最为显著，增长率在10%以上。 此外，根据报告，2021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乡村建设不断推进，带动农村互联网普及率进一步提升。截至2021年6月，我国农村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为59.2%，较2020年12月提升了3.3个百分点。以直播电商为代表的互联网新模式，发挥带货能力，成为引领农产品网络销售的出村新路径。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阿富汗局势。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国际机场外26号发生了2起爆炸，导致至少13名美军士兵死亡，另有18名士兵受伤。这是10年来美军在阿富汗所遭遇的人员损失最为惨重的袭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认领了这次袭击。美国总统拜登誓言将打击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并表示8月31号前完成撤离阿富汗的目标不变。 26号爆炸发生数小时后，拜登在白宫发表讲话，称将打击策划这次袭击的伊斯兰国成员。拜登说，他已命令美军指挥官制定计划，打击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资产、领导层和设施。据路透社报道，这次袭击是2020年2月以来美军在阿富汗首次的伤亡事件，也是10年来美军在阿富汗遭遇的最致命事件。 拜登近日警告，美军在喀布尔机场停留的每一天都面临了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的袭击威胁。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齐26号在记者会上说，预计会有更多袭击喀布尔机场的行动，包括向机场发射火箭弹或试图进入机场引爆炸弹。 土耳其政府25号从阿富汗撤军。土耳其官员说，阿富汗塔利班请土方派专家为首都喀布尔机场的运行提供技术支持，双方正就此商谈。 土耳其总统发言人伊普拉辛卡林25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阿富汗需要确保喀布尔机场的安全和正常运转。 土方正与塔利班商谈由土耳其非军方专家在卡布尔机场提供这方面的技术支持，希望商谈产生积极结果。 土方25号发布撤军声明前，两名不公开姓名的土耳其官员告诉路透社，塔利班请土耳其政府为喀布尔机场的运行管理提供了技术支持，同时要求土方本月底前完全撤军。其中一名官员说，如果撤走所有土军士兵，确保土方技术人员在喀布尔的安全将是一项有风险的任务。 韩国外交部26号说，曾为韩国工作过的阿富汗人及其亲属共计378人当天下午飞抵了仁川国际机场。按韩国媒体的说法，这是韩国政府首次从冲突地区大规模转移外籍人员至本国，这些阿富汗人将获得长期的居留权。 再来关注国际疫情方面，世界卫生组织网站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的27号的下午5点15分，全球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了718,997例，达到了2亿1470万1750例，死亡病例增加了11,299例，达到了4405549例。 美军忙着在阿富汗撤军，美国国内的疫情形势也不容乐观。美国纽约州州长、新任州长凯西·霍楚尔24号上任当天发布了疫情数据，这个州新冠死亡人数比前任州长安德鲁·科莫23号发布的数字多了近 1.2 万人。科莫被指瞒报养老院新冠死亡人数。霍楚尔25号承诺提高政府的透明度。 根据纽约州总检察长一月公布的调查报告，纽约前任州长科莫此前发布的数据中，纽约州养老院新冠死亡人数漏报率高达 50%。 科莫二月承认，他的办公室不应向纽约州议员、公众和媒体隐瞒纽约州养老院新冠死亡病例数据，但是并为此道歉。 美国爆发新冠疫情后，纽约州疫情一度非常严重。疫情高峰期，纽约州日均新冠死亡人数达800人。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数据，截至25号，纽约州新冠确诊病例超过了224万例。路透社统计数据显示，在美国各州中，纽约州新冠死亡人数居第三高，仅次于加利福尼亚州和德克萨斯州。 随着高传染性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的加速传播，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冠疫情严重反弹。由于死亡病例增多，多家医院太平间饱和，院方不得不临时使用冷藏冰柜存放遗体。 美国广播公司一家附属电视台26号报道，由于新冠死亡病例增多，这家医疗机构位于奥兰治县、奥兰奥拉县、波克县、塞米诺尔县、沃卢下县的十家医院已经开始了使用租借的冷藏冰柜存放遗体，但这些冰柜也很快要用尽。这家医疗机构说，面对医疗重症患者激增，谨慎起见，我们要为死亡人数增加做准备。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担心墨西哥边境地区数以千计移民突然冲击美墨边境，以敦促墨方清除北部边际城市多个收容移民的临时营地。路透社26号援引多名知情官员的话报道，数周来，美国政府一直要求墨西哥清除边境城市移民的临时营地，美方的理由是营地人多，一旦冲击美墨边境将对美国构成安全风险。 美墨边界绵延近3200公里，随着从墨西哥非法越境入美的移民增多，美国总统拜登领导的民主党政府施压墨西哥，要求墨方出手遏制移民涌入，以缓解美方边境压力。美联社报道，墨西哥北部边境早已人满为患，多个移民营地涌现，且营地的卫生状况差，吸引犯罪团伙前来招人入伙。 哈萨克斯坦南部江布尔州一军火库26号晚起火，并且发生了爆炸，导致四名军人死亡，28人受伤。哈国防部与紧急情况部27号在江布尔州举行了联合新闻发布会。 哈防长伊尔梅克巴耶夫说，军火库在26号19时许起火，起火一小时后发生爆炸，随后共发生了逾10起不同程度的爆炸。事件并未造成平民伤亡，四名军人在灭火过程中死亡。 叶尔梅克巴耶夫说，爆炸已经停止，有数名军人处于失联状态，灭火与搜救工作仍在继续。哈政府已经组建了专案组对事件进行调查，初步判断不排除蓄意破坏或者违反安全规定等原因。据俄罗斯通讯社27号报道，爆炸发生后，军火库附近的村庄共有1200名居民被疏散。 据韩媒报道，韩国外交部气候环境科学外交局局长26号召见日本驻韩大使馆政务公使林成，就东京电力公司前一天发布福岛核废水排海计划深表遗憾。 他强调，日方就福岛核废水处理问题应同韩方进行充分的沟通，以及向韩方提供相关信息的重要性，并且转达了韩国国民的担忧，同时还要求日方尽快设立韩日协商机制，详细讨论核废水的排海问题。 东京电力公司25号发布了福岛第一核电站处理水排放入海的全体计划，将新设海底隧道在近海约1公里处排放，预计2023年春节前后开始排放。 当地时间8月26号，俄联邦通信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监督局表示，莫斯科塔甘斯基区第422号地方法院审理了美国互联网公司脸书、推特和 Whats APP 的行政违法记录，因上述公司拒绝将俄罗斯用户数据库本地化，法院决定对其分别处以1500万卢布、1700万卢布和400万卢布罚款。 再来关注一则跟大熊猫有关的消息。位于日本东京的上野动物园26号说，在为一对龙凤胎大熊猫幼崽举行的征名活动中，已征得了超过19万个备选名字，园方预计将在10月中旬公布最终选定的名字。 上野动物园说，征名活动本月7号至20号举行，大约 19.3 万个备选名字中， 18.9 万个来自征名网站，近4000个出自园内投票箱。大熊猫命名评审委员会定于9月29号召开会议，经日本熊猫保护协会名誉会长黑柳彻子等人商议后，将在10月中旬公布这对大熊猫的名字。 接下来请听大型系列报道《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今天请听堡垒第十集，北京冬奥组委延庆运行中心党支部勇担历史使命，奋战冬奥赛场。 有一种信念叫共产主义，有一种使命叫中华复兴，有一种初心叫人民至上。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让我们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共同书写时代华章。 坚强的堡垒。 长城脚下归水河畔，从无水无路无电无通讯的小海坨山区，到如今变身景色美不胜收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延庆赛区，七条雪道自山顶倾泻而下，冰上 F1 赛道似游龙横卧山脚，冬奥村中式庭院静谧掩映山林之间。多年来，延庆赛区各项筹办成果的取得，都离不开北京冬奥组委延庆运行中心党支部的核心引领和党员模范带动。这支2016年成立的办赛队伍，勇于探索，攻坚克难，打下了一场场硬仗。 近日，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延庆赛区内的延庆注册和制服分中心场馆、消防及供暖改造工程正式完工，内部临建设施、电力、技术等领域也已进入现场施工，它将成为延庆赛区三个非竞赛场馆中最早投入运行的。记者在北京冬奥组委延庆运行中心的办公室见到了现担任延庆制服和注册分中心秘书长的江志川。 这个月底下个月初我们就要进入场馆办公了，我们就需要奔赴各条战线去了。今天早上我们主书记开了一个场馆区的全体会，也是跟大家提要求。我老用打仗来形容，要打大仗、打硬仗的那种状态了。 多年来，延庆赛区筹办工作的每一场硬仗，都少不了延庆运行中心党支部的核心引领和党员的模范带动。据延庆运行中心党支部书记张素芝介绍，